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 曲折当作旅程，绝 强的认定这唯一的人，如此逼真，我们的永恒原来不过是自己沉沦。我曾经爱

对杯走多了沉默踏踏，心的缺口像被掏空踏踏，已经不再为了爱继续去闯。他和他各自想象幸福的模样，他他回头却剩自己的成全的理直气壮，别说谎，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开朗，解答总那么不漂亮，越爱越慌，痛过的伤疤就努力治愈。别去爱他，别去爱他。